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又翻嚟录节目，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 我哋今日嘅节目题材就系爱情不能挽回。 爱情就真系不能挽回嘅，屌！阿笋哥有一个好得意嘅例子想同大家分享啊！ 我其实想讲一个故仔先， 因为近排我都被呢个问题缠绕住。话说咧，就系、是、我有一个同屋嘅好朋友一齐住嘅。 系。 咁呢个朋友咧，佢咧就系、是、近排俾条女飞咗啦。 系。 咁然后咧。佢去 present 嘅原因有两个，我 present 嘅原因又有三个，咁你大家分享一下啦。佢第一个观点咧，就系佢同我讲咧，佢就系话，佢因为佢爸爸咧曾经系坐过监嘅， 系， 咁然后咧，个女仔就话咗俾佢屋企人听， 啊， 咁佢屋企人咧担心咧，我个朋友要照顾佢屋企人，而影响咗佢未来建立家庭嘅质素， 系， 咁于是乎咧。就唔想個女同佢埋一齊，我將呢個觀點歸納為一個字： 窮 窮。 屌你老味，楊秀成夠坐撚個監啦，邱德根夠坐撚個監啦，你試下嫁邱德根個仔，人哋屌你，哇！阿女你真係好啦，嫁撚到個叻仔啊！屌你老味。 第二個觀點，第二個觀點就係、是、佢講緊話個女仔咧，其實咧係一個點嘅人咧？即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来的。即是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啊，那他揀了一份职业就是做教育。 是。 那但是呢他呢凡事呢只是看好不看坏的。 是。 譬如说呢即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总是这样，有他的好处一定必定会有他的坏处。 是。 譬如说从事教育业你可能会受到学生的尊重啊，你会有比较即是普遍比较好的薪金啦、 啊、 即是不所以说好好啦这样。咁但係起碼有比較保障。 等同我哋而家嗰啲學生護士啫嘛。嚇、啊啊！做護士要執屎啊？做護士唔使執屎做咩啊？ 但係咧，佢咧就缺乏咗一種即係立體啲嘅睇法。佢就覺得即係譬如話喺公司裏面要從事一啲人際上面嘅鬥爭啊，或者佢往往仲要係輸家添，因為唔擅長鬥爭嘅，佢最尾只可以做輸家。係 係。 咁第二同埋佢喺嗰個工作裏面咧，佢係一個。佢係一個點講？即係佢係只係會覺得個工作裏面咧，佢係唔應該做咁多行政上面嘅工作嘅。但係而家喺個教育裏面削減資源，即係唔使你掃洗廁所咧，其實對你嚟講已經係一個優惠。 啱 即係你憑啲乜嘢去鬥一個普通人三四倍嘅人工？你話我聽。咁你要攞咗佢一個好嘅好處嘅時候，你仲想要承擔嗰個壞處咯？其實。 啱 咁佢冇呢種咁嘅睇法。咁我朋友咧。在他覺得很痛苦的那段時間，因為他覺得那個女仔怎樣迷失形容自己呢，他覺得他自己很迷失。 怎樣迷失法啊，屌你老闆。 你留意呢，一般的年輕人呢、都喜歡用這個字去形容自己的，所以這個字是其實值得探究的、什麼叫迷失呢、怎 樣迷失法呢，我真的不知道你怎樣迷失、大哥，你不喜歡就不喜歡。 他這種迷失呢是清晰到不得了，就是呢、他就是想做他喜歡的那些，他不做他不喜歡的那些，這些叫做任性。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會覺得迷失，為什麼我怎樣有什麼辦法可以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那些、唔好食饭咯， 系喎，笋哥你又讲啱喎，食香咪得咯， 解决迷失咧， 点摆扎香俾个卵样食？你话阿女啊，你唔好食饭啊，我摆啲元宝蜡烛你，嗱，你平时食元宝蜡烛就得噶啦。 你呢个咧，我又想拆开讲多个笑话。琴日咧，我帮我妈，前日我帮我妈子拜神咯，跟住咧，然后咧，我咧就拜神嘅时候要烧嗰啲金银衣纸啊嘛，咁咧突然间咧后边咧有个阿伯咧就打开道门话。哦，闻到啲香味啊！ 你阿伯，咦，你闻到啲香味啊？我不如咁啊，你攞一扎入去都够用噶呢度。 跟住然后咧，然后我阿妈话：，唉，唔系烧衣纸啫，咁样即系都好客气咁讲啦。跟住我咧就同我阿妈讲话：，诶，系啊，佢走翻闻到香味。 同埋你叫你阿妈小心啲啊，费事阿伯喺瓜咗柴冇人知道有啲尸臭味嘅时候，你又大镬啊，表隔篱屋。 跟住讲翻第一个故仔啦，咁咧佢咧就讲咗一个，即系佢咧，我会形容佢嘅睇法系幼稚啦， 啊， 唔成熟啦，同埋系系比较任性嘅一个人嚟嘅。咁综合有呢啲咁嘅观点，就系一个普通嘅青年人啦吓 ，OK。咁然后咧就咁，我朋友喺嗰段时间咧就唔可以喺佢 迷失嗰段時間咧，為佢提出一啲正確嘅心理輔導，話俾佢聽咧，認識人世間究竟有幾醜。有時男人就係咁衰，成日話俾佢聽你係一個公主，到尾話俾佢聽，原來其實你生活只不過係難民嘅時候，你咪覺得黐撚線咯。 係 嗱，好似我哋咧就唔同啦，成日都話俾你聽，我哋生活係一個難民，不過我哋係一個快樂嘅難民。 呢個世界邊有公主同王子都餓撚夠？屌你老味！ 係有噶。公主王子佢可能生活好好，但系佢后面要处理嘅政治斗争，你又唔知道嘅啫。你谂下几个王子边个做皇帝？阿哥个细佬都冇情讲啦。 唔系你唔使睇咩，你睇戴安娜点死就知道。 咁你即系唔好讲咁远啦。譬如我唔系，即系你讲下中国啊，即系咁多个王朝里面，譬如李世民，都系怼冧佢老豆，然后杀死埋佢细佬。 系 武则天。殺死自己的兒子，這個明朝呢 朱厚照又是殺死自己的弟弟，即是朝朝都有的這些東 西， 所以做王子未必是一件好事，你回去望一望你的弟弟，你看看忍不忍心對冧他，如果你忍心的話你有條件 了， 是不是？那他又他連沒有這個條件，為什麼呢？因為他一個 咪炸爆自己的波得唔得？ 个波几大嘅， 系咩？好波好大噶。 咁然后咧，我就提出第三个观点，而我朋友就唔肯讲嘅。 系， 就系有第三者。 系， 即系呢啲所有嘅爱情吓、啊，即系咧喺。 喂，你心口有两打拉中枪啊？你 呢个系我唔知咩嚟噶，但系我唔知边个 做手术。 朋友话呢啲系细个唔知道做过啲咩手术。 肯定系啦、 啊。但系我唔知道，我见到好多人都有。 冇。 我见到好多人都有呢啲噶。 是咩？ 但系佢 肯定系手术啦嚟噶。 人哋嗰啲系比较核突啲，我呢个系比较灵嘅，其实。 开咗三个窿添啊，仲。 系啊。 系啊。 唔紧要啦，吓，可能换咗个心咧。 唔系，肯定系细个做过嗰啲骨髓嘅嘢。 咁复杂？ 系啊，细个系咪有一啲好大嘅病痛咧？ 有都冇人讲过咯。 系啊。 诶，冇所谓啦。 唔系都好金嘅呢个手术都。 系嘛？ 系啊。 哦，咁我挨得过嚟到今日，仲同你倾紧偈，咪冇问题。 啊，系喎、啊。 今日咧就在我的角度里面呢，即是我自己的经验、男人和女人呢，即是两个人起码一起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没什么原因的。即是今天我再跟叫可能叫我爸妈分开，他们都很不舍得的，一定是。即是不是因为我爸有没有钱，也都不是因为我爸英明俊靓靓仔，他现在我肚腩会大过条章。即是这个、肚腩一定大过条章，即是肚腩大到望不到条章、即是这个个人有长气。又冇工作能力，但我見到佢哋兩個依然都係咁好嘅。 係 中意一個人，我認為好多時係冇原因嘅。 係 唔中意一個人咧， 就好多原因啦。 都係好多原因嘅，即係唔中意一個人嘅，先會變得好原多原因嘅啫。所以咧，所以我覺得前面嗰啲問題都係假嘅。 我舉一個例子，聽阿黃沾講嘅呢番説話。嗱，男仔咧同女仔分手，或者女仔同個男仔分手咧，如果個女仔挨翻個男仔，男仔可以喺翻埋一齊。嗰段時間未必係好長，但係都肯㗎嚇。原因好得意，你同佢屌次閪啊，或者吹下簫啊，屌你俾佢屎忽窿佢屌兩下，乜問題都解決。但係一個女人要離開你咧，你用咩方法都嗌唔到佢翻嚟嘅。我頭先聽你講，又話啊用外母政策，用咩政策？咩政策都冇用嘅，用咩政策有用咧 ？LV 政策，屌你老母，日日買 LV， 日日俾錢佢，我話俾你聽，問題即刻解決，你唔係俾十元八塊喎。即係你女人唔中意你咧，佢一走咗去咧。你就真係冇得返轉頭。我自己親歷其境，親身經驗亦都好多。未試過有啲女人話冇啊，我唔鍾意佢，因為佢碌鳩唔硬。嘩，如果你碌鳩硬啲，屌我屎忽窿開心啲嘅話，我會同返你一齊。喂，屌你老母，你識呢啲你介紹俾我啊，大佬，我碌鳩好撚硬真 係。所以咁講，即係呢個，因為女人，即係你其實知道男女關係裏面呢，其實這個都沒有，其實我找不到一個原因，但是呢根據大家自己的經驗都是，你跟女人分開了之後，你想找一下她都難， 沒有，找不到， 找不到，就是我以前都拍過幾次拖，離開了女朋友，永遠見不到面，永遠沒有電話聯絡，即是現在就算現在你知道聯繫一個人是多麼容易，有 Facebook， 有 Twitter， 他不會被聯繫到的，浪費冷氣啦， 是的，那你跟我又沒有十冤九仇的，即是還說有幾年感情，但是是永遠會消失的， 對對對， 這個就是個特性的地方，即是他一旦不喜歡你的時候，他摒開了你的時候，是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的，女人，男人， 所以 男人就不同， 我的朋友昨晚跟我說，他說你是第一個叫我不要追回條女的， 追不到的浪費氣，你 你第一你感情已经受创的话，你不想自己再受创第二次，你咪由得个古仔在这个时间终结了它。你继续个古仔是没有好收场的。第一，第二样嘢，你个女仔而家已经嫌弃你的话，你就算用一些好多嘅手段啦，譬如你讲大话啊，话俾人听，即系再呃人啊，点啊，我好有钱噶，诸如此类啊，我突然间搵一笔钱，或者系借翻嚟好点都好，你就算结咗婚，个古仔一样会散，个古仔唔会耐嘅，亦都唔会话太完美咁样写完一个结局落去嘅，你冇办法噶，你嗰、那个人系唔中意你，系离开你就离开你噶啦，冇用噶呢样嘢，即系我哋系。女人是很得意的一样动物，跟男人是很不同的。即如果你失恋是个女人非你的话呢、死一条心的。 昨天我也尝试跟她分享一个佛偈、不过我知道她现在都太盲目，都是什么都听不入耳的。是。即是呢我说这个不够不够够第二个咯。对 吧，追不到 就追不到。她跟我说、我觉得分手的时候我觉得很痛。我心谂，屌你揾把教刀喺只手隔两嘢，你都系痛噶、即系呢个物理现象嚟噶嘛，所以你唔可以违背佢噶噃。 吓、 咁但系咧，咁唔代表伤口唔会好翻，亦都唔可以揾个第二个噶嘛。即系当佢而家咁嘅状态，就算佢起翻埋一齐，都系对你系一个敷衍咯。 啱啊！ 即系佛陀点？即系呢、這个、這个即系个古仔点讲咧？应该系《法华经》《法华经》《法华经》《 法华经》个花字个华字。 啊、即其实是个华字来的，但应该是读个花字。 不是个花字读个华字。 是吧， 是啊。 他不是花读个花的。 我知道。 他是华人的华。是的、啊。即是他里面有这样的故事的。就记录了呢，有个和尚就有三支蜡烛在前面。那然后呢、大和尚就问小和尚哪支蜡烛光一点。他呢就说三支两光。是。然后呢他就将另外一支蜡烛呢怼前一点给他再看。今日咧，阿小和尚就话：前面嗰啲干啲。 系。 跟住然后咧，阿和尚咧就话：然后咧，就将支蜡烛拉翻去后啲嘅时候，三支两光。 系。 其实系一鸠样啊，其实。啱。即系有啲咩话边条女好啲，好冇咁好咁样，其实好多时都系自己谂 嘅。啱啱啱，我哋睇到嘅嘢，好得意啊！我哋每一个嘅对人对事件，每一个嘅发生嘅故仔。其实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们大部分在我们脑部和我们的内心世界建构出来的。那个故事是第二个人看，那件事是第二个人看，那个人是第二个人里面眼看，可能是两个版本来。我们不要被前面或者我们的内心世界去迷惑或者迷惘了你去看一件事件的真相。思维永远都是外边，我们只要抽个身出来就会看到一件事。个发生系点样样，清晰好多。 即系所以我嗰、那个即系你我将呢个爱情不能挽回呢个观点啦。即系其实你譬如话，如果佢系对你有爱情嘅话，譬如话你见到有啲人佢系出去滚嘅， 系 佢老婆可能都好唔开心啦， 系 即系佢觉得啊死佬出咗去滚啦， 系。 但系咧，好多时都翻到转头嘅， 系 就因为个女仔对你嘅爱系未减，佢会嬲嘅时候，佢会愤怒嘅时候。佢咪就係會對你仲有感覺咯，係咪？ 係 但係佢都覺得要同你分開嘅時候咧， 你做乜都會分開啦。 做乜都冇用啊！ 倪匡講嗰句説話：一個女人愛你嘅時候，你想講嘅大話變成真話；一個女人唔愛你嘅時候，你想講嘅真話變成大話。即係呢個世界好得意。你尤其女人嗱，我哋有一個同事咧，就成日都中意追啲醫生。 係馬公子啊？ 唔係馬公子。不是馬公子，有一個同事很喜歡追啲醫生，但是即係高度啊同埋樣貌啊都比較遜色一啲啦。男仔追女醫生，個問題就係第一，人哋個社會嗰個層次同你唔同。係 咯，好困難喎、啊，呢、這個越級挑戰喎、啊。其實 我有一個朋友啊，我講過喺電話，我講過俾你聽。我有一個朋友咁啊，朋友諗朋友識嘅嗰條友咧就追親都係一啲香港嘅名醫啊，女仔嘅名醫，但係佢做一個實驗室助理員嘅啫。點解佢可以咁做呢？但係我同事係一個護士啊，點解唔得咧？嗱，我講埋個後邊嘅故仔先啊。呢、這個朋友咧，佢咧就係養和醫院做嘅，佢老豆係養和醫院其中一個合夥人。咁佢因為讀書唔成，咁佢老豆咧就安排咗佢喺養和醫院嘅實驗室度做一個實驗室嘅助理員，乜撚都唔使做啊！翻工我話你翻工做咩？打 PSP 咯。我除了打 PSP 咯，落飯堂 喝下奶茶咖啡咯。我話除咗呢啲出去食口煙，我除咗呢啲咧，揸下車周圍走。咁啊，放工點啊？放工我冇翻過去。咁話你平時做咩溝女？咁佢專係溝啲醫生。我話俾你聽，佢揸咩翻工嘅咧？得閒咪林寶堅尼咯，再後咪法拉利咯，之後咪波子咯。咁啊，我話你平時玩咩啊？冇啊，玩下車咯。前排啊，玩下遊艇咯。我話咩遊艇啊？你嗰啲風帆咧，十幾萬買一個攪手嗰啲咧，即係你搞個風帆上去，要嗰個帆要搞上去噶嘛？淨係買個攪手十鳩幾萬嗰啲咯。即係人哋咁有錢啊，梗係溝到醫生啦！我老友，我個同事，屌你老咩硬骨骨塊咁嘅死人工，屌你人哋點溝你啊？即係呢個喺結構上邊，你已經係一個失敗者啦！你唔好話自己靚唔靚仔先啊，靚仔已經冇用啦喺呢個環境裏邊。咁你就係溝唔到女啦。仲有一個故仔，係頭先阿筍哥講開公主病，即係嗰啲人當自己係公主。我想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話說近排有一個醫生，個醫生都幾靚女嘅，咁咧就同我哋一個同事呻啊。其實我好少講我公司嘅嘢，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個節目做咗幾百集，即係做咗差唔多200集。點解我要講呢番説話出嚟咧？因為真係令到我有啲嘅感慨。咁咧，嗰個女醫生咧就捉住我一個同事就講，佢話：喂，點解個病人同你哋咁好朋友，同你哋咁 friend， 點解我講嘅説話佢唔聽？我講嘅嘢佢又唔聽。咁咧，個女醫生就同我哋個同事呻，我想同嗰個女醫生講一番説話。我哋護士一日有三更，每更都有八個鐘，即係我哋24小時去參與一個病人嘅生命。我哋係24小時全人護理一個病人，我哋俾一個適當嘅治療，關係佢、關心佢、關懷佢嘅食、瞓、玩、屙、尿。你只係每一日或者係一個禮拜抽到少少時間，10至15分鐘嚟見一個症、一個 case。你係一個醫生，唔係一個全人護理嘅護理人員。那個病人梗係聽我哋講，唔會聽你講啊！仲有個病人十幾歲係一個好敏感嘅時間，無論感情或者係個人生都係，邊個對佢好，邊個對佢唔好，你估佢唔知咩？十幾歲裏邊，佢最需要朋友嘅時候，邊啲係佢嘅朋友啊？佢要翻學嘅，咁翻完學放學就要翻嚟醫院，我哋。是他的亦师亦友，他梗是听我哋讲，唔会听你讲咧。个女医生仲懒公主咁话：，哎呀，我哋觉得咧，你哋又唔应该点点点点点啊，同我哋呻好多嘢。我心谂，八婆，你检讨下你啦，你都唔检讨你自己，就将个责任推喺我哋身上。你话你系咪公主得太紧要咧？我想同大家讲，如果你睇一个医生嘅职能系咁紧要嘅话，麻烦。你鐵撇胡鬚就同阿財爺講：阿財爺，我覺得咧，我哋下個財政年度咧，大學咧應該 cut 曬所有系嘅，我哋淨係咧就搞咩碟系就得噶啦。所有系裏邊咧，我哋淨係培訓醫生就得噶啦。醫生係社會上邊咧職能最廣泛，亦都係最偉大嘅培訓嘅即係重點嘅即係行業嚟嘅。全世界而家乜嘢都唔使培訓，淨係培訓醫生就得噶啦。你個腦唔好塞到咁。如果你係塞到咁嘅話，我可以好夠膽講俾大家聽，精神病係由呢個空氣傳播嘅。如果唔係，點解呢個醫生成日會即係諗呢啲嘢咧？一係就佢係傳染咗精神病呢種病菌，就所以自己有咗呢個病唔知，麻煩佢自己執啲藥食下啦。下届诺贝尔医学奖我攞啦，九护士攞诺贝尔医学奖啊！发现精神病空气传染啊！你戴两个口罩啊，唔紧要噶啦。点解咧？因为你唔会惹俾人，亦都唔会惹到俾人哋嘛。好啦，系咁先啦，拜拜。